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还有我 Cathy。 嗨，在这两天呢，有一个名字在中国是持续的走热，好，这个不是文章也不是保定，它是驴肉火烧。所以一说到这个保定这个地方呢，真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跟我一样哈，一说到保定就想到驴肉火烧。这个在北京其实驴肉火烧也是一样非常有特色的小吃呢。更主要的是，当我们说起保定这个城市的时候，除了我能够想到驴肉火烧之外，我真的也想不到其他的更多的东西了。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有一些做这个太阳能的这个朋友好像曾经提起过保定这个地方，但之后随着中国的这个太阳能的泡沫有一些被戳破了，好像之后这个保定的出现率也就不是很高。所以当一开始很多人在说啊，这个中国要有副首都了，我说这个副首都选在保定哈，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让很多人发出了一个感叹一个疑问。但是如果你去看历史的话，会发现其实保定在历史上它本来就是一个北京边上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我经常有河北的朋友同学哈，就上学的时候，这个河北的两个人河北的然后争论，通常是石家庄人跟这个保定人争论。一个人说石家 廊坊吗？ 廊坊现在 廊坊一直以来很清楚自己的定位，是吧？对，因为他们离北京实在是太近了，所以有一种比较安分的这种想法。 廊坊就是始终作为北京的附属存在，但是这个石家庄跟保定的朋友经常争论，一个说这个石家庄好，一个说保定好。通常呢说石家庄的好的呢，都说哎，你看石家庄现在是这个河北的省会城市了，但是，历史上确实在保定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整个怎么说，整个这个河北大河北地区 大直隶地区 最重要的城市。但是在1949年之后呢，这个保定反而就在这个我们的视野当中逐渐淡漠下去了。直到最近哈，出现了副首都的这么一个传闻，可以说， 这个传闻它其实也传了挺久的。 是， 你知道在京城流传一个笑话吗？就是什么时候呢？这种迁都的传闻一出来，一定是要开两会了。开两会的时候，就很多的代表他们就提各种各样有人觉得不太靠谱的建议哈。你居然说在什么湖北的襄樊。或者说在 迁都迁到湖北襄樊， 在湖南的岳阳或者河南的信阳，都觉得迁都这个事儿是跟他们有关的。所以一提这个就哎，这不是又开两会了，不是才开完吗？其实这个最近传来传去呢，你还是有一个破解的这么一个过程 啊。 他最后呢不是26号就是出了一个河北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 对， 他意见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对保定市定位哈，说保定市作为基辅节点城市，利用地缘优势谋划 基辅节点城市。 基辅什么意思呢？ 这个，基辅这不是乌克兰基辅，这是 京鸡重地的 拱卫京鸡的这个意思。 我查了一下这个基辅什么意思，他说第一，你是环首都周边的城市，第二个呢，因为基辅它从前就是直隶的这个另外一个名称。保定从前就是直隶总督府的所在， 这个， 所以呢就叫做基辅节点城市。 哦， 但是现在这个谣言就传来传去， 拱卫皇上 也不知道最后到底会不会成为现实。但是现在呢，中国不是有句话吗，叫做政策水暖房先知 啊，对了， 立马房价就上去了。 是这个房价，这两天的房价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地产的记者于小姐哈，为我们介绍一下保定这两天，你看这个政策要出台了，房价先怎么样一个反应？ 因为我去保定之前，其实我对这个事儿也是持一种怀疑的态度的，然后因为这个事儿是19号之后就。有这个传言。我去的时间已经是3月28号，已经过了大概10天左右了。我去之前的担心是， 我可能会不会已经看不到这种非常抢房潮的这样子的一个局面了。但其实我去到之后还是很看到很多令我很瞠目结舌的这样子的场面哈，就比如说因为我去到的当天是周五，但周五还没有到周末的时候，其实在每个楼盘的门前已经停了非常多的车。然后具体就是说很多楼盘的这个销售人员告诉我，就是像以前哈，他们一个月可能只能卖到十几二十套的房子，但是他们现在已经一个月能卖到一天之内就能卖到100多套这样子。很多楼盘都是在一天之内一栋楼就卖光，甚至在几个小时之内就抢完。所以现在保定的情况还是非常多的人正在往保定的方向去涌去。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存在的这种现象。 那你看到最夸张的购房者什么样子？ 我听说的是有一个楼盘，就是有一个北京人吧，一次性的就是包下了3层楼，也就是有48套公寓。但是他那个项目不是那种大的住宅项目，他是公寓，大概一套就是20-30平米这样子。但是48套大概也价值1000多万了，所以还是挺恐怖的。 那就你观察到的买房者当中哈，是外地人居多还是本地人为主呢？ 我本来以为是可能是北京天津这边过去的人会比较多。然后我在楼盘门前看到的车子里面也有一部分是北京的牌照的。但是因为我去参加了一个当地的一个看房团，我拿到了一个数据，就是说大概外地人和本地人的比例大概是3比1。也就是说可能1/4是外地人，3/4是本地人吧。我看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数据。 是我还很好奇哈，就是当地人，保定当地人他们怎么样去议论这样一种成为副都的传言？大家买房子仅仅就是因为听到了这些传闻吗？ 就是这个事情其实当地人和官方都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说法。因为我到了当地之后也去采访了当地的发改委还有宣传部，他们给我的回应就是说这个事情其实还没有得到证实，或者说还没有真正的有这个政策去落实它。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给我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回复。所以现在可能就是还是一种传言，但是这种传言就是对于购房者来说，他们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利好。所以就很容易受这种影响，去做一些购房的决策。 那保定当地哈，他们一些房产的政策有没有进行过一些调整？ 保定当地其实房地产这一块我了解到还是处于一种比较混乱的一种局面的。 怎么说？ 就是说很多的楼盘它没有这个预售证、土地证，就是它可能在证件不齐全的情况下它就已经开始卖了。现在甚至有连那个土地证都没有，他们可能就已经投入销售了。可能通过这件事儿，就是我走之前我有听到当地的一些媒体的人士跟我说，就是可能因为跑过去买房子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当地的房管局和市政府其实也在想是不是要出一些政策去规范这个市场。那在我走之前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一些楼盘正在被那个查预售证的事儿。对，有一些楼盘可能现在已经停止销售，或者说是已经不对外去宣传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目前哈，就你掌握到的一些市场的信息和相关的分析啊，是不是说保定楼市它可能也只是一种暂时性的占据高地？因为很容易联想到2011年的时候，当时通州也是被传是要作为这个次中心，但传言破灭之后，通州很多区域的房价呢就出现腰斩一个情况。现在市场上的普遍的评论是怎么样的？ 还是要看这个房价到底是涨到什么样子的一个程度。像有一些楼盘他们基本上从5000多涨到了10000，那这可能是一个不是特别理性的一个现象哈。但是像现在 保定的均价，在涨价之前它其实只有五六千，嗯，对于那样子的一个城市来说，嗯，还算是偏低的。但如果说通过这样的一次涨价潮可以涨到嗯六七千或者说七八千的话，我觉得可能对于嗯当地的这整个的一个嗯承受的能力来说还是算是理性的。嗯，因为我也采访了那个当地的开发商， 嗯， 那他们给我的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就是说，他们觉得其实保定的那个购买力还是可以的，就是他们并不是买不起房子，而是嗯他们的改善性的需求没有被释放出来，因为当地的楼盘质量和大城市相比确实是比较差的，所以如果说有嗯像有一些高端或者质量好的房子出来，那可能是可以承受一定的这个房价上涨的空间。那他们给我的信息就是说，如果说保定的房价能够控制在八千之内，那他们觉得这个城市还是可以接受的。 好，刚才听到的是地产记者于小姐为我们分析了这个保定楼盘的这个走势，也给出了她自己的一个分析。好，这两天我估计不用我们提醒，已经有不少的人在保定已经买了房子。那这个保定到底现在一套房子多少钱我们待会儿来听听这个这两天就刚刚买了房子在保定买了房子的人，他还告诉了我们一个惊人的消息，说这个土豪在保定的这个收购的行动哈，到底买了多少房子呢？我们待会儿来回来说。好，欢迎回来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Kathy。 好，我们刚刚说这个政策水暖房限制，我们来看看保定的房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刚才有地产记者给我们分析了现在地产的这个行情。好，这个是宏观层面的，微观层面具体这个大家的交易都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来听到保定人赵小姐最近刚买了房，在保定买了房是什么价钱，然后她又有什么样的见闻，来听赵小姐说一说。最近有在保定买房？ 啊，对，买了。 可以透露一下您买的房子的这个价格吗？ 哦，我买的是4680一平。 4680一平，多大的房子呢？ 128.9几吧，129吧，就是。 嗯，所以您这个买房子之后到现在为止，这个房价有任何的变化吗？ 涨了 多少呢？ 我今天去交首付款了，然后我在那个售楼部那边问了一下，他今天可能那个售楼部的人跟我说的是卖到5600左右。 嗯，这个过了多久啊？ 我是上周六买的。 啊，四五天，涨了20%。 1000块钱啊，对。 嗯，那这个是怎么想到？是什么人告诉您应该去买房了呢？ 哎，其实我本来在就是这个涨这个房价这个热潮上涨之前，我其实已经看房子了，就已经。 嗯。 但是吧，我就觉得之前，就是我是在3月22号左右，我就去已经去看过一次了。 嗯。 那会儿我就是觉得买房是个这个挺大的事儿嘛。好多看看，因为22号是我第一次去看了吧，然后看了几个楼盘，觉得都不是非常满意， 嗯， 所以当时就没买，然后隔了一周再去看，那这房价一下就起来了。 当时涨了多少？ 我当时看的那个延盛嘉禾，我第一次去看的时候，他现房就卖5700那样，然后我。 嗯， 第二次去看他，我就已经进不去了，就是他都要拿号才能进去那个售楼中心看。 嗯， 我也没进去，就在门口问了一下那个其他的那些买房子的人，他们说涨到 6400、6500那样，而且是期房，现房已经好像基本上都没了。 嗯，从5000多涨到了6400、6500。 对对，涨了，也涨了1000块钱吧。 嗯，那大家有说为什么这个房价涨得那么快吗？ 就是说，保定要成就是北京的什么副中心啊，行政副中心啊，然后一些北京的一些什么企事业，这个不是企事业的，就是一些事业单位啊，还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教育机构，不是要搬过来吗？ 嗯，这个消息最早是谁跟您说的呢？ 最早的是那个谣言嘛，就说北京那个保定要成为政治副中心。 嗯， 这个我是没看到新闻和微博，那天我没看，然后是我男朋友给我发了一个微博的截图，说保定要成政治副中心，然后我后来再去刷微博，我也看到这个信息了，就 嗯， 但是后面马上就有人辟谣嘛，就说这是假的。就是保定市政府的人都没有接到相关的一些文件或者消息说要成为政治副中心，而且就是网上很多那种分析的文章都说这个不太可能，不太可能成为政治副中心。 嗯， 而后面又说，嗯，就成为行政副中心，就比政治副中心可能要稍微降一点。然后，但是这个就说是行政副中心，是就保定这方面的政府的人是。有做这个证明的，那大家对这个消息可能就会比较确认一些。 嗯，那大家觉得这个保定如果真的成为行政副中心的话，怎么样影响房价？ 肯定是房价涨了呀，很多人都是过来投资的吧，我觉得。 嗯，这个您有接触吗？本地人多还是外地人多呢？ 我觉得可能一方面是就是保定市里的人我觉得不是很多，一方面可能是就是底下县里边的，就保定下面有很多县城嘛，县里边的，还有一部分就是从外面过来的。 嗯， 就是我周六买完房子，我周日又去看了，就去看了东边的，就是东湖那边，离那个高速路口和高铁那个车站都比较近的。 嗯， 然后我看到那个门口售楼中心门口停的车好多都是北京的天津啊那些牌照的车。 嗯，您刚刚说又去看房了，您是准备再买一套吗？ 因为买了那边吧，我现在买的那个是期房，而且位置有点偏。 嗯， 我也心里不是特别确定，我就怕它以后建不起来，就相应的配套啊各方面都建不好，我就觉得那个位置不是特别好，然后我就想再看看，如果有合适一点的，我就那边我就不要了，就重新买。然后结果去看了以后，就觉得哎呀，还是算了吧，因为东湖那边周六的时候，我周六在我买房的这边的时候，我男朋友就给他一同学打电话，他同学是那个隆基泰和那个房地产公司的， 嗯， 就是开发东湖那个楼盘的，然后说那边东湖那边是7000多。然后周日我再去问，人家就直接就8000多了。 啊、哦，这个涨价涨得特别快。您自己心里有一个预估吗？ 啊、 比如说您现在买的这一套，5000多的房子，现在5000多，您将来有一个预期，它能够涨到多少吗？ 我没有预期，我现在心里还挺忐忑的，我就怕万一房子降了怎么办呀？ 如果说要这个去冲着行政副中心副首都这个概念去投资的话，除了投资房地产之外还有投资什么的呢？ 目前来说我感觉大部分就都是房地产吧。 嗯， 他的好像没有听说。 嗯，您去买楼的时候这个售楼中心是怎么跟您说的呢？他们说这个房子能够涨到多久涨到多少钱？ 人家都不会，都没空跟你说这个，你爱买就买，不买拉倒，有的是人买。 是现在会买不到房吗？ 会，就我今天去交钱的时候，那个我买的那个楼盘，就是要排队拿号看房，就他房源，就是他现在剩的房子已经不多了，所以他都是拿号然后排队，看完了以后再那个。你要买你就买。然后我今天去的时候就听到那个售楼中心的一个售楼的工作人员说， 今天有个土豪买了32套。 32套房子。 对对。 就是在您的那个小区吗？ 对对对，今天刚买。 关于保定成为行政副中心，或者说有的说叫副首都，在保定人当中还有什么样的说法呀？ 反正我同事以及我身边的朋友啊，我们聊天说起来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都是觉得保定目前的这个承接能力，就虽然政府方面说承接能力是可以的，但是我们都觉得还是有差距的。再一个就是如果他们真的过来的话，肯定会拉低我们保定人民的生活水平。 会拉低保定的生活水平，为什么？ 对，因为他们来了以后，因为人家挣的是北京那边的工资啊，我们这个保定的这个工资是要高很多的。那保定这边的，他们来了，保定这边的房价呀物价呀很多他会提，他就会去适应那边的人的水平。那我们的工资上不去，物价都上去了，那肯定生活水平会有影响。 那所以大家欢迎这件事儿吗？如果它真的要发生的话。 反正不是，就是如果在我们现有的我们自己的这个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是不太觉得这个事儿不是特别，对我们来说不是特别有利的。除非说它真的能说带动保定这边经济的发展，我们的工资水平啊都能有一个提升，可能能好一点。但是如果因为保定的，我们就有查嘛，保定的人均 GDP 和北京天津比那差的太多了。而且那河北省都基本上都是排在倒数第二第三那样的位置。人均一年才2万块钱。 好，这个赵小姐很实在，虽然说这个买了房，你这个听你这个语调哈，同样说这个房价涨了，她之前买了房现在涨了，那是涨了，如果说之前没买现在涨了，那是涨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差别。所以赵小姐现在听上去心情不错哈，但是也看得很清楚，你看这个说河北的这个保定的这个收入，我看到官方的数字，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 GDP 人均是14000多美元，河北的人均 GDP 是5830几美元，大概就是说，如果我们以这个大致去估计收入的话，河北人的收入大概在北京人的一半到三分之一的这个样子，所以说这个物价的消费能力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的。刚才赵小姐也提到哈，新房可能也就是6000块钱左右的一个新盘，你这个在北京的话，恐怕类似的房子你要在就是整个大北京范围包括郊县也算进去很难买得到，所以可想而知的，一旦是要真的有一个副首都或者副行政中心的话，河北的物这个保定的物价它是一定会涨的，但是保定人的收入能不能够相应的增长，说实话这个有一点未知。 对，刚才这个赵小姐其实她也表达了自己的很多忐忑，就是她对于保定的房价真的还能一直这样涨上去吗？她是有怀疑的。 这个到底能不能涨哈、啊？这个时间最能够检验，但是呢，关键还是这个时间检验之前，我们得关键来看这个所谓的传言，它到底靠不靠谱啊？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没有可能实现？这个恐怕是现在最大的一个变数。这个到底是怎么来看这件事情？我们待会儿继续来聊。 Radio, more than radio. 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好，我们说到保定，不是保定迁都，北京迁都哈、这事儿到底是靠不靠谱？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的起源是在3月26号，来自河北的一份文件，叫《河北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新城镇化的意见》，其中对于保定有这么一句描写：保定是作为基辅节点城市，利用地缘优势谋划建 建设集中承接首都行政事业等功能疏解的服务区。我想很多人都注意到了这一份文件，它是一个河北省的文件，它除了河北省之外，北京市乃至天津或者说国务院都没有任何的对应的文件出台，所以很多人有一个猜测说这是不是河北的一厢情愿。毕竟你要说这样大的事情，如果要真的去分解疏散首都的职能的话，这个必须得是起码你北京得有这个同意吧，或者说国务院更上一级的中央政府的话应该有这方面的支持才行。你光是一个巴掌拍不响，你光是河北这边这个光说这件事情恐怕没有用。另外呢还有一个分析，就是说以往在类似的规划，如果说它真的要成功的话，它要符合什么样的特征，有哪几项指标可以来验证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四个指标。第一个，有没有专门为此进行行政区划的调整。比如说我们可以讲到上海的浦东新区，深圳的这个特区设立，包括天津的这个滨海新区，这个都是有一个行政区划上的一个调整。第二，相关地区的负责人有没有高配，就是说这个行政级别，这个官员的行政级别有没有变化。一个简单的标准来说，比如说那个所在地的他的市委书记是不是省委常委的成员，或者说比如说一个区的话，这个区的负责人，这个区的区委书记是不是这个市的市委常委的成员，这个是很看得出来的。但目前来说保定并不没有符合前面我们刚才说的这两项。第三，是否在国家层面设立了专门的机构，比如说什么东北区域振兴啊，或者说这个三峡啊，或者类似的，我们经常看到各种办公室，这种办公室的出现通常意味着是一个国家层面的一个规划。那在保定这件事情上我们也没有看到。第四，中央政府是否出台了专门文件或者做出重要的批复，那这更是没有了。所以这个从如果我们以这四个指标来衡量的话，通常说两个以上就预示着会有大量的资源开始流向那边，三个以上就是说这件事情基本上是非常有可能的啊。但是目前为止保定来说，哎，看到一个都没有。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来看的话， 是谣言是吧？ 对，我不知道这个对于保定的楼市恐怕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 可能目前它就是仅仅在于这个承接部分的首都行政功能和它的这个科技功能方面，包括一些学术研究功能方面，它是有些先行的步骤。但是你就光这些点哈，大家都会有些质疑。 是啊， 你就光是学校，你现在分析这个数据哈，就目前它的这个保定的学校呢，你跟北京的是完全没法比的。你在数量上面， 保定好像有一个电力的一个学校， 华北电力 对， 有一个，它应该是在北京和保定都有分校。 对对对对， 北京是个分校，保定是他们主校区， 还也就不完全是在保定的这么一个学校。 好，你就仅仅说这些国家部委他们的科所属的科研机构或者是大学来搬到保定去吧，就是大家会觉得这是不是保定繁荣的一个前兆。有可能还是这些科研机构或者大学衰落的一个开始。因为你讲一个道理，比如说你之前是学在北京哈，就不仅你是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了，你光是学艺术或者学新闻的人来说吧， 对吧， 你实习的地方或者你听别的什么讲座，你参加各种沙龙，或者你采访到联系什么样的机构或者人物，这些都是有非常丰富的资源。就是北京这些方面你是独一无二， 这个气场的哈， 没有任何城市是可以替代的。那即使你说北京最后这些功能它慢慢的被保定承接过去，但中间它会不会遭遇一个非常阵痛的过程？就刚才那个在保定买房的那个 赵小姐 说的哈，你现在他也是非常担心的，就如果说因为你是拿的北京的工资， 对啊， 我们保定人目前的收入跟北京还差一大截呢， 对， 你是不是在中间其实我们还没有被繁荣被发展起来 的物价先涨， 之前物价已经涨了，我们某种程度上保定的生活水准可能在一段时期之内还会下降， 驴肉火烧也涨价了。 对，我觉得你看说具体到保定是不是这个分担行政功能这件事情是没有定文，但是关于京津冀一体也是说了挺久的了。 你看说如果说像刚才樊素说到的这个科研功能或者说是高校的话、 嗯、 河北有其他很多选择，他们的起点上已经比保定高了、 嗯、 比方说廊坊、 嗯、 廊坊有大学城， 对对， 然后还有临近北京比较近的一个叫涿州的地方、 嗯、 像有一些北京的学校他们的大学的前两年可能是在涿州念、 嗯、 有这样情况，所以你纵观下来我不觉得保定在河北省里面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 嗯, 嗯啊，这个是还有很多人说你这个光是以这个行政的命令你说让大家全部都迁到保定去，你这个人迁过去了没有用啊。像类似的例子在巴西，巴西通常大家都认为里约热内卢是它的一个中心、 嗯、 之前为了也是搞一个新首都建了巴西利亚，造成的结果是大部分人还是住在老的这个里约热内卢，只不过他每周专门跑到这个新首都去上班， 周一到周五在巴西利亚、 啊、 巴西利亚，然后周六 这个浪费的时间， 对，你还增加了大家 交通 的成本哈、啊，并没有这个不是一个活的挪人，你就是非常机械的，你说规定你必须明天到那儿去上班，那你就必须得去了，你周末还是得回北京来，你相应的配套或者说这种东西跟不上，这个恐怕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其他的国家的层面看不到相应支持的这个文件的一个原因了。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关于北京到底它应不应该被疏散， 嗯 啊、或者说迁都啊，乃至这个疏解这个功能，我看到说关于京津冀一体化这个三个地方呢，它每个地方各有一个侧重，河北呢叫做城，就是城街、 嗯、 啊。天津呢重在谋，北京呢就是主推疏啊，就是北京主要就是人太多了，人太多那就主要往去疏导，但是河北你怎么样去寻找配合承接，这个是一个一直在说，但是我们从数字上来看似乎成效不大。如果你看晚上的这个卫星的这个照片的话，你会看到京津冀这个华北的这块地方，北京和天津是明显的两个光源，就是晚上的灯火就是比较亮的，中间隔的这一小圈，这个河北的通常是比较暗的。我们从 GDP 上也可以看出来，河北虽然说贴着北京和天津，这都算是比较发达的地方，但是它的 GDP差距特别特别大，这个是在很有意思。如果我们讲跟珠三角跟长三角相比的话，在珠三角长三角这样的问题似乎不是这样，比如说你上海周边的城市跟上海的差距不是那么大，广州深圳周边的城市跟广州深圳差距也没有那么大，但是在北京，我之前在北京一个印象就是你除了北京五环之外，这个感觉就是什么都没有了，你这个变化特别特别大，除了这两年有一些新的房地产开发以外，你好像就是感觉这个天壤之别。所以很多时间以来我也在想说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原因，你本来应该说我中间有一个特别发达的城市理应是带动边上城市的发展、 嗯、其实我们原来的高中地理课本里面都会讲我们有三个比较大的这种经济区嘛，一个是长三角、 嗯、 一个是珠三角，一个是这个京津唐嘛、 嗯、 但是京津唐相对的比起长三角跟珠三角确实是弱一点、 嗯、 我个人是觉得最大的一个劣势是它的周边有特别是河北省的这个私有制的经济发展的不如长三角跟珠三角那么好。 嗯， 你比方说很明显的从物流方面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你当你在淘宝也好或者什么也好，你买东西的时候， 嗯， 你点它会有一些 江浙沪总是 对江浙沪可能是最可以，它可以保证你第二天就到或者甚至是当天到。 对对对。 然后呢珠三角也是这样，就是这个珠三角地区它也是有一个选项的。 嗯。 但是实际上在京津唐地区，就是天津北京和河北省的话、 嗯、 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物流的体现的。 嗯。 然后再有就是你比方说我觉得像长三角周边的这个江苏跟浙江，他们的这种私有制经济非常发达，它下面的一些可能县级的或者是甚至是镇子里面、 嗯、 他们自己的这个经济都搞得非常好，然后搞得非常活、 嗯、 但是河北就比较差一些。 嗯, 嗯， 所以大家现在就是这个思路方面哈、 嗯、 你都听到什么几个小时的生活圈，就弄一个城市圈城市群。 嗯， 但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呢，你这个思路就未必呢是万能的。你打个比方，就是日本，他们说呢，日本呢，他们这个，三大都市圈的 GDP 占到了全日本的份额的70%来说，这个是远远不够。怎么讲啊？东京的城市群的发展呢，它在促进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其实有很多的负面的影响。那根据他们日本国内的一个统计哈、啊、说呢，虽然从二战以后东京的人口它处于这个阶段性的扩散的状态，比如说东京都居部啊还有这个东京都啊，就分别在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呢就开始从这个绝对的集聚就转为相对的扩散， 不过呢，他们就发现在范围更大的东京圈和首都圈之内呢，人口还是处于这个绝对的急剧的过程，它就使得地价迅速的飙升，而且呢，交通的噪音和社会的公害现象也是在不断的发生，就是这些的都市圈里面的发展你都会呈现这样一些特征，就可能原本你说你保定它没有这种北京的城市病，但是反倒你融入进去之后，北京的城市病会传染到原来没有得病的地方。 但是其实河北现在这污染的这个问题已经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恐怕它在经济没有得到这个红利之前，污染的这个问题已经是在产生了，已经在负担。 而且保定有一个有两个前车之鉴，可以说一个是北京的通州，另外一个就是燕郊。像这两个地方都是在2010年的时候有一些这种类似的传言，比方说2010年的时候说通州是说它要建设国际化新城，然后什么区内规划有8条轨道交通，然后呢燕郊也是，燕郊说那个时候要很快并入通州了，你知道这个就意味着说燕郊的人要有北京户口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这两个传言当时也是导致这两个地方的房价都是有一个飙升，但随后就有一个回落。像我就有朋友在那个高点的时候买了通县的房子，现在就被套牢进去。对，我而且实际上你看通州还稍微好一点，因为它有一个这个八通线的一个轨道交通连接北 京，跟北京还比较近了。 但是燕郊的话，我记得在北京的时候，就是国贸的那个桥下面有一个区域是专门每天有车来往于燕郊跟这个国贸之间的。大概毫不夸张的讲，你目测每天排队的长龙有几百米，就是等着坐那个车回家。但实际上这个路程上，因为燕郊的房子它会宣称自己是半个小时直达北京国贸， 在不堵车的情况下， 在不堵车已经不算，以及不算上等车时间的这个情况下，所以实际上你每天这一趟的交通是要花到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那你一天再算上来回是4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燕郊当时是以这样的一个噱头吸引了很多的人去那里买房子，但实际上现在怎么样，大家就说燕郊是一个睡城，因为大家只有晚上的时候才会去那里睡。那实际上你更不要提什么周边的配套啊、服务啊、餐饮，通通都没有的。 好，这个历史上类似的例子，北京一直是感觉说是这个大胖子太胖了，要把他的这个肥肉疏散到周边，但是到底疏散到哪儿去，一直都有传说啊。但是目前为止没有什么特别靠谱的，恐怕呢这次保定哈，目前来看来好像也没有太让人有信心的地方。只不过呢这个房价先涨起来，所以我倒是有点替刚才的这个赵小姐担心啊。她这个是买的又是期房，又不是马上能够住的，那万一以后这个房价跌了的话怎么办呢？哎，这个咱们要不待会儿下节目通知一下这个赵小姐。 不过她也说她是自用，我觉得自用的话可能就不太一样。 也是啊，感觉就上面稍微差一点。好，稍事休息，我们待会儿回来。好，欢迎回来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云奇， 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这一次河北保定的这个副首都的传言呢，有一个支撑啊，就是说习近平曾经在河北是长期任职，所以有这个传言啊，就如果你要证明这个保定副首都的合理性的话，通常会把这个作为理据啊，因为大家 的陕西也可以啊，福建也可以啊。 他就说这个，比如说前几任的这个领导人，通常都会对自己的这个不管是长期任职的地方，或者说是家乡，有一些很难说是个人的偏爱，但是在他任期之内，这些地方都是有重大的发展，这个是一个事实。比如说在温家宝时期，天津的滨海新区有一个重大的发展，那在这个江泽民的时期，上海的这个发展，可以大家可以在这当中找到一些联系，当然这个联系是不是一定站得住脚哈，我觉得存疑。但是呢，很多人愿意把这个事情，就是习近平在河北应该是镇定吧，这个当时长期这个基层锻炼的这个经历跟今天北京跟河北的这种 哎，联系就做出一个比较。那其实我觉得也很难你不去这么想，毕竟你北京要讲迁都的话，你迁到太远的地方，这都是有一些技术上的难度。你首选的真的要迁都的话，首选的考虑就是河北。 我觉得这就是老百姓一厢情愿，你知道在尤其是在基层它有一种什么样的思维吧。比如说我们老乡老家出了一个特别大的官儿，然后你就 光宗耀祖了， 你这基本上就是当地人全部都指望着他能向上级多给我们分点资源，就是那种心里，你知道吧？ 那这也是有可能。 我当时看到一个还有点靠谱的这么一个分析，这个是中山大学的一个老师，他呢就专门做这种生态中心计算方法和迁都生态安全损益的这个分析，他叫钟小青啊，中山大学的副教授。他呢就从这个技术角度来拆解分析定都北京的利弊，还有未来迁都的可能性。他就根据这个比较精密的计算呢，说以下几个备选地址他们是还挺靠谱的。首先是陆地的中心，那个是甘肃的定西，甘肃的定西。一个是版图的中心，那在重庆的石柱，现在是革命老区。还有人口的中心是在河南的桐柏。一个呢它也是84年被河南省政府定为这个老苏区的县城。还有是经济中心，是江西高安。那是什么呢？是全国生猪调出大县。还有生态中心在河北十堰，就是山沟里的汽车城。 不是，我有一个问题，它这个中心的意思是 重心 啊，不，中心不是最发达的地方，而是它的正中间啊。OK。 还有这个水资源的重心在重庆涪陵，中国榨菜之都。粮食重心在河南的杞县，出产什么呢？大蒜。然后他说把这些东西都加起来 啊， 你就说他还给大家先算了一笔账哈，说你仅仅是这个迁都的话呢是700亿，如果是首都完全迁到一个新城，仅仅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投资的1/3。也有专家估算过呢，你建一个首都新城需要花费呢，不少于3000亿元啊。这个大家心里自己有一笔账。他就把这些的因素加起来之后呢，就叠加推选一个南乡盆地的附近一带，就刚才我们说的河南信阳、湖南岳阳、湖北襄阳，就这些地方都是跟他们就所谓从纯学术角度来说是有可能的。问题是选中之后你还得花钱3000亿吧。 他是这个是他的理据，是我要找一个重心，就是综合所有刚才说的这些自然资源的指标，然后找一个重心。但是在我们今天考虑首都的定位的时候，已经不是 考虑的不是这些， 可能考虑的更多的不是这些。 对，而且你看刚才的这些计算，我们听到的这些城市都是目前的一些二三线城市嘛。然后你如果真的是要完全迁都这里的话，你相当于是要再造一座城，就像当年可能比方说石家庄就是这样造出来的嘛。 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例子，像这个巴西利亚也是这样造出来，结果实际上是没有造好， 并不太好。 特别是有人说这个巴西利亚没有成功的一个原因是，它这个城市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规划式的城市，而是一个建筑式的城市。这个让我们想起现在的北京，很多人在那大搞实验，但是它的一个规划并没有从一个比较科学的角度去做整个的设计，所以就导致了一些现在巴西利亚的问题。那这些我们刚才说到那些二三线城市，他们真的要成为首都的话，要做的事情太多了。那个700亿的数字可能只是现在的一个估计，但实际上你真的操作起来应该不是这样子。对，还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大家的这个心理的问题。你比方说现在当然都说北京跟天津离得很近，然后天津也是直辖市啊，也有很多好的地方，但是你对于外来人口来说的话，如果说我一定是背井离乡去打工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北京而不是天津。因为从那个心理上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包括在天津也是这样子。天津的很多比方说受教育程度比较好的，他在大学毕业之后，他的第一个选择，我也是希望可以去到北京工作。所以这实际上就造成了大家的一个心态上，还是心是向着北京的，所以最后就大量的人才资源还是流去北京。 你这个经济机会并不是可以指定一个地方，我要这个地方成为中心，他就马上就立马生出很多经济机会来，这个恐怕有点难。但我觉得韩国的一个经验，韩国在这个首尔之外，他另外有一个世宗市，他是也是。其实我觉得定位跟我们今天讲的副首都的概念有点像，就是把一部分的行政职能，一些国家部委 行政机构移到了这个世宗市，以减轻首尔这个地方的压力。 但是他们这个东西也是有弊端的，就是说你本来是去一个地方就可以把事儿全办了，现在得分开两 部分。但是我觉得现在以后你说这个办公技术啊，包括通讯技术的发达，其实并不需要你这个地理上、物理上非常的挨着。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包括在其实很多世界的这个其他地方，比如说在南非的这个约翰内斯堡和比勒陀利亚这两个地方，也是分散了它的这个两个中心的一个职能。另外，比如说在荷兰的这个海牙和阿姆斯特丹啊，是分散了它政府跟它的这个宪法首都的这个职能。在缅甸也有一个新的首都。这个其实搞一个新首都的这样的做法，并不是一个特别新鲜，但是只不过做得好的。这个通常是很难，好像目前还找不到说特别特别成功的有一个国家存在着两个首都，而且两个首都活得都挺好的这样的例子，恐怕这个真的是很难。 顶多都是两个中心，比如说经济中心跟这个政治中心是分开的，这个倒是世界上也非常多。 这个吧，说回来咱们又说大了，这个东西跟你这个政治资源的分配是有关系的。比如说美国人从来很少说哥伦比亚，没有说这个华盛顿这个太拥挤，因为他的政治资源不是依靠权力来划分，它有一个市场的自动的来这个分配的过程。什么时候咱们中国这个经济资源不是听你这个权力的指挥吧来分配的时候，我想这个北京的这个城市病，它不说完全解决吧，自然应该减轻一点，这是肯定也是有的。好，非常感谢今天收听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Katie， 再会， 拜拜。